即使相见，即使相聚数十天，然而聚了又分，诚得心酸。夜静时伴我，方知渴望那份温暖，而面对后果，以前曾许多转变。 若要再度分手。